却看你装作不听，一心却飘过去，还真是没发现我躲在角落，忙着快乐，忙着看图，从彼此陌生到熟会是我们从没想过真爱，到现在不敢期待，要证明自己。 什么方式表明？

我们失而复得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， 新的心跳。 人无知的那秒钟，他第一句我压痛，让我沉乐在其中，把爱融进巧克力，天天在里面游泳。墙上的时钟滴答答，一秒一秒的在走，给我一个吻，时间停下心速摆动，只要能天天看着你笑容，再多困难都不算什么，天黑了之后有你陪着我，你气大声跟我说 hello， 只要能天天牵着你的手，眼泪就不 那么多完美，快乐不用刻意营造的。 惊喜。Don't say maybe， 别怀疑命运的牵引。Oh， 这就是爱，有你的每一天那么的完美，快乐不用刻意营造都有氛围。爱在每一天顺时针蔓延，幸福和月永远都转变，不会改变。 消失的那天，还

妈，我第一个字都还没说，妹妹是该表达身后。二三四我的心，二三你的对不起，满心白马翻脸笑后 I will be forgotten。 你等着我来 say I love you， 我确实很在乎，一定让你非常感。 经典这个概念，我觉得应该是一个，时间的概念，它是用时间来衡量的，而且呢，它应该是于受众于不同年龄结构、年龄段的，每个人在不同心情的时候，可能会聆听、唱起或者想起不同的歌曲，这才能称之为经典。